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 你告诉他， 你没想到的问题 他告诉你， 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and the title of the speech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is The Secret to Living Longer。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就是怎么才能够长寿，这个秘密是什么那谁不想长寿啊，对不对？大家都想长寿。 But what's the secret to living longer? 那这里边首先请大家注意，什么什么东西的秘密，它的介词是 to， 就跟 the key to the door to the room 一个道理就是一个房间的钥匙，不是说 the key of the room but the key to a room 一样。所以这个 secret to living longer 那到底是什么呢？The Italian island of Sardinia has more than 6 times as many centenarians as the mainland and 10 times as many as North America. Why? According to psychologist Susan Pinker, it's not a sunny disposition or a low-fat, gluten-free diet that keeps the islanders healthy. It's their emphasis on 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face-to-face interactions.Learn more about super longevity as Pinker explains what it takes to live to 100 and beyond. 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讲话的内容。话说呢，在意大利的有一个叫萨迪尼亚的岛上，它呢百岁以上的老人呢是大陆块的这个百岁老人的6倍之多。那这个百岁老人呢，英文叫 centenarians。Century 就是一个世纪，就是100年。Centenarians 是百岁以上的老人，怎么拼的呢？是 centenarian， centenarian， 百岁老人。那么这个人数呢，它是美国百岁老人的数目的10倍。所以第一句话呢大家就懂了，是 10 times as many as North America， 就是北美百岁老人。这个人数上来讲，这个岛上它的人数是北美的人数10倍。Why？ 那么为什么呢？那我们就由演讲者 Susan Pinker， 他是一个什么专家呢？他说这个人呢是一个 psychologist， 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来给大家讲。那通常大家觉得这个百岁老人长寿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比如说他吃的他得注意。他要吃什么呢？ low fat gluten free diet， 就是他的这个饮食中一定要是低脂肪，而且呢是不含糖的gluten free。 结果呢他说这个并不是这些岛上的居民的长寿原因，明白吧？ It's their emphasis on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他们研究发现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近的关系， 对，人际关系特别近，他这是他强调的， 以及 face-to-face interaction 就是面对面的这些个互动。同时他还说这个还并不是 sunny disposition， 也不是这个岛国的这个脾气怎么样的阳光。 这个岛上的人他特别长寿 对呀， 据说有人活到100岁， 百岁以上的老人那就是特别多。 就在这个岛上面，那肯定有什么共性。 所以说呢，这科学家研究完了，说重点就是人际关系近造成的。 嗯， 那么具体是怎么才能够活到 live to 100 and beyond？到100岁还不算，你还得要超过100岁。 哎，我觉得如果有更好的人际关系，会让你每天过得特别开心。哎，那这样的话心情愉悦了，免疫力提高了，那自然会长寿。 哎，那当然肯定不是像你这么简单了，人家怎么来说，这个科学家他也是讲了15分钟。那我们看一下词，首先 centenarians 百岁老人，再来呢就是 intriguing， 它就是 interesting 的意思。然后呢这个比较擅长人际关系，需要一个群居的一个环境啊，就是喜欢与人打交道的。英文有一个形容词叫 gregarious 啊，这个好多人不知道，我给大家拼一下 G-R-E-G-A-R-I-O-U-S。 话说呢，这个 GRE 开始的单词呢，就是在 GRE 背单词的时候你会碰到的，叫 gregarious。好，就是喜欢人群的啊，喜欢这个社交的。然后他会用到这个特别发现，长寿的百岁老人多了之后呢，这个科学家就说 ，My curiosity was piqued， 啊，就是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了啊，这个 piqued， P-I-Q-U-E-D。好，那提到长寿呢，除了 living to up to 100 years and beyond， 你还有一个名词啊，非常的这个贴切的名词叫 longevity。就是 long 那个词后面接着 evity， 它就是 longevity， 长寿的意思。大家如果去颐和园啊，这个佛香阁啊，佛香阁当时修建就是慈禧希望自己能够长寿，所以呢这个佛香阁呢，这个上面会有这个 longevity 啊所代表的寓意。好，接下来呢他说这里边有一个老人呢，他的性格叫做 happy go lucky type of person， 啊，就是乐天派的意思。 happy go lucky， lucky 就是幸运的那个词啊，所以你可以形容一个人呢，somebody is happy go lucky type of person。 好，然后他还动用科学的仪器啊，去检测这个人在那种状态下大脑的活动啊，他用什么去检测大脑的活动呢？大家有一些对于神经比较了解呢，就听说过 MRI scan。MRI 是什么呢？就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核磁共振的意思啊。它需要用核磁共振看你那个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啊，在什么情况下会哪儿比较活跃 ？MRI 这个一会儿会听到。啊，他还会用到一个词 ，large number of things falling， like a cascade， 啊 ，cascade 可以去形容一大堆东西倾泻下来 ，cascade 本身的一个名词就是瀑布的意思。那么 a cascade of something 就是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的东西。好，那么人呢，在这个一种情况下会分泌一些个 oxytocin。oxytocin 呢，这是一个科学研究大脑和神经和这个荷尔蒙的时候经常出现的东西， 叫 什么呢？ 后叶催产素。 对，它是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一种。 嗯，这个比较专业啊，等会儿我们听到的时候，知道它是一个专业术语就可以了。它是一种催产素。 哎，话说呢，就是有研究表明呢 ，when you hug somebody， you tend to have more oxytocin。 就是当你拥抱某个人的时候 啊，对，大脑就分泌更多的这种物质， 让你感到比较， 就是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很兴奋、很幸福，这个就是 oxytocin 哦， 啊，这种物质。好， 也就是说，那个岛上面长寿的老人经常会相互拥抱、相互的关心。 他对他的人际关系一近之后呢，他的这个催产素就多。 嗯， 好，再往下一个词叫 cortisol 啊 ，cortisol 呢是皮质醇。这也是一个大脑分泌出来的东西，it's an adrenal cortex hormone 啊，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这种应激反应的这么一种东西。dopamine 啊，如果是听这个领域的资料或者看资料的时候 ，dopamine 多巴胺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词。还有呢，就是 morphine 叫吗啡，吗啡是干什么用的呢？